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的质量关系到孩子上午活动的能量，也直接影响到小朋友的生长发育。但是前两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本市中小学生的营养摄入及饮食行为监测结果。监测显示，1/3的中小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早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长此以往，可能给成长中的孩子带来哪些影响？又该如何面对现代生活中孩子的早餐问题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早餐要吃好。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 两个人随处游， 明天啊又到了工作日了，不知道大家明天早餐是如何安排的呢？能不能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呢？咱们俗话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那在现代我们的快节奏生活当中，有多少成年人能够做到这几样？那除了成年人之外，每天被我们照顾着的小朋友们吃的又如何呢？刚才在导听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前两天咱们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本市中小学生的营养摄入及饮食行为监测结果。那监测显示啊，在北京有1/3的中小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早餐。除了早餐之外，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小学生的营养摄入情况不容乐观。那今天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就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副所长郭鑫，和他一起呢来针对咱们疾控中心发布的这个本市中小学生的营养摄入及饮食行为监测结果，一起来聊聊关于吃早餐的话题。欢迎郭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做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这档节目哈。那刚才我也给大家说了，咱们是在8月5日的时候公布了咱们北京市疾控中心对于北京市中小学生的营养摄入和饮食行为的一个监测结果，里面呢是特别提到了关于早餐的问题。当然我知道这个不是咱们第一次发布这样的监测结果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之前是哪年做了这样的监测调查？那今年咱们的数据还有包括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又是怎么来的？ 好的，这一次的北京市中小学生营养与饮食行为状况的监测呢，这个监测是我们平均2年一次，上一次的监测呢就是2013年，那么这一次的监测结果呢也给了我一些提示，那么主要呢我们是针对了学生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就是有关营养与饮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进行了一个了解。 不光是行为，前期还有认知和态度都做了调查。 是的。 那2013年做过一次，那今年2015年又做了一次，那我们这个调查它应该也有样本吧？这个调查到底是如何进行的？ 那这个样本呢是在全市 的所有的中小学校里面进行了一个抽样，抽样呢是对全市16个区县，这次呢是选取了80所中小学校，14000多名学生进行的这个监测。 所以这样的一个样本率，然后最初呢我们得出了一个结果，刚才我们也说了，数据显示有1/3的中小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早餐，而且呢我再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有1/3的中小学生谷类薯类摄入不足，1/10的中小学生蛋类啊，就我们说的鸡蛋对吧，还有奶类摄入不足，这个其实还相对少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大家尤其家长对于蛋奶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深， 对， 所以这个数据是 提高了， 有1/10是这方面不足。那蔬菜水果方面是有1/3的中小学生蔬菜摄入不足，1/5的中小学生水果摄入不足，而且郊区学生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的比例高于城市学生，这是咱们的一个具体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和之前比2013年那个是不是有一些变化？还是 是的，是有一些变化，但是总体上变化也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呢，就像那个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其实就像开玩笑一样说那我们的孩子有1/3不吃这个，有1/3不吃那个，那我们的孩子究竟都吃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哈？所以呢，就会引出来，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的说，为什么学生会这样哈？为什么这么多孩子不吃这个不吃那个？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其实他是不吃早餐的，我们后面也提到了， 压根连早餐都不能保证。 对，在这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就是原因的问题，可能一会儿我们还会集中精力再说这一个问题。 所以刚才郭老师说到了咱们的这个监测报告呢，其实不光是对行为对最终的结果有一个这个调查，而且咱们在调查当中还调查了孩子的对于营养对于他们饮食习惯的认知和态度。我们知道认知和态度就决定了行为，所以要想改变最终的结果，只有从认知和态度上去调整和改变。那这我们就要说到原因了，既然知道了这样的结果，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为什么会出现有1/3的孩子连正常的早餐都没有办法保障的情况？按道理讲哈，我们说现在的小宝贝儿都是家里的重中之重啊，家长也都知道早餐其实挺重要的，但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呢是有1/3的孩子不能保证每天吃上丰盛的早餐？您觉得这原因到底在哪儿？ 那个主持人您提到这个，可能我要给您一个回答，你可能觉得很诧异。就是出现这么多问题，那么主要和什么有关呢？其实我们调查的不吃早餐或者是不吃这种不吃那种都和什么有关系呢？那么最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比例最高的一个，就是说我不饿我不想吃。这个是可能是我们都没想到，就是说我用时下最流行的一话，就是我们说我们年轻我们就任性，我们就是不想吃， 吃不进去是吧？ 对，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没时间吃。这个没时间呢，在中学阶段呢可能更高一些，就是选择没时间啊吃早餐这个人数，我们发现比率是高一些。可能中学生啊，尤其是高中生，他的时间可能安排就比较紧张啊。最主要的第一个我们就想不通，就是说我不想吃，我不饿。这个可能还有，比如说他早上起的晚，那我刚刚起来，可能我是没有食欲，是不想吃。最主要原因是这两方面。 这是我们调查得出的这个结果。其实可能大部分朋友一说有1/3的孩子没有办法保证早餐能吃好，或者是压根就吃不了早餐，吃不到早餐，大家会第一直观的觉得是，哎呀，是不是家长忙啊？是不是没时间给孩子做饭啊？是不是就给他点零花钱让他去街边买啊？孩子可能也觉得，哎，无所谓，就没有买来吃啊，等等，总觉得是这样的原因。但其实刚才郭老师说，占据第一的这个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孩子没胃口，不想吃。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相同感受的这种朋友哈，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一些 年轻人，也其实也是三十多了，他就从来不吃早餐。问他为什么，他就是吃不下去，吃不动，就是常年已经形成这样的习惯了，他的这个胃好像到了早晨的时候就不需要来吃东西，然后进行消化。那这个吃不下去，您也说了，其实挺诧异的这个结果。 是的。 那为什么孩子他吃不下去，跟他的胃功能，跟他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吗？ 主持人，您提到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是不是他就是这个自我的教育，或者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习惯。 嗯。 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食欲教育的问题。我记得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就是日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营养工作是做得非常好，他们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食欲教育的问题，我们国家也是近几年来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食欲教育。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所谓的食欲呢，其实就是指一种良好的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 嗯， 那么目前呢，其实我们国家呢，除了在个别贫困地区它存在这种食物不足，那么就是在我们北京，就哪怕是远郊区县呢，它其实食物不足的这种现象呢也是非常少的了。 嗯， 那么这里面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对营养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营养的意识差，知识缺乏。就像我们这次调查的时候，我们也有相关的数据，学生营养相关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孩子们就觉得我吃与不吃没什么关系， 或者我吃什么 也 没什 么 关 系，就是完全是依赖于就是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而且呢，在这里面提到了食欲呢，其实是一个双方向，一方面是孩子的食欲教育，另一方面对我们家长也是。我们经常看到有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喜欢吃，尤其我们到了洋快餐店里面，孩子们的聚会可能大家也愿意选在那儿，或者我们家长可能为了犒赏孩子，比如说成绩好啊或者什么，我领你去过生日啊，都会看到领的洋快餐。就是我们可能这种就是孩子就说我想吃这个，那我们家长可能就是哎，我就本 能依着他， 就 顺 着 他 孩子就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大人的食欲教育其实也是应该做到，就是对孩子呢也要进行这种食欲的教育。 哎，其实我们一直在倡导说这个家庭教育包括很多方面，其实不光包括他的性格培养，他的待人处事的这种方式方法，其实一个家的生活习惯，尤其是从这家对待食物的这个习惯上，其实也是一个传承，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代一代影响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家的成年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饮食习惯，或者包括对于这个营养的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这个孩子势必也得不到很好的这方面的营养知识。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我觉得主持人在这方面那个可能自己的那个揣摩的深度比较深哈。其实在这里面呢，的确是存在一个就在饮食当中啊，它有一个人生观的培养的这一个这么一个，起码是我们可以应该想到，饮食不是单纯一个就我们吃什么，就是吃好了胃口就好啊什么的这种，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人生观，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对孩子进行食欲教育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对孩子让他们参加食物的制作，而且呢要加深通过这个劳动，就是说我们劳动了才有收获。让孩子这种，比如说有的孩子不愿意吃鱼，他怕卡着，这样我们家长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们就不吃了。所以在这里面呀，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对孩子，就像您，我们小孩小的时候就说你要勇敢的面对现实，你要去怎么吃。其实在这里面吃饭呀，或者说我们这饮食的确存在一个人生观的培养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我们老说民以食为天，可能在以前食物匮乏的年代，大家的目标就是我得填饱肚子啊，一家好几个孩子，可能这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一个日子离我们现在越来越远了。那现在我们物质这么的丰富，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食品，到底吃什么，选择什么来吃，那这个吃之前包括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其实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现在的家长好好去考虑。那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刚才郭老师也说到了，现在的现象是有些家长，然后甚至包括孩子，吃不吃无所谓，怎么吃，吃什么也无所谓。那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尤其是对于早餐而言，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如果没有办法保证每天吃早餐，他就说我吃不下去，那家长就依着他说那不吃不吃吧，对孩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觉得可能家长最直接的在意的是身体方面的影响，那除了身体方面的影响还有没有其他更长远的一些影响？ 是的，这个首先啊，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不吃早餐的危害啊其实非常大。 嗯， 我们就最常说的一个就是他一上午的这个孩子的活动啊，起码是我们要需要一个充足的这种能量的补充。如果没有这个能量的补充，那他的大脑啊、思考啊，或者是这种积极的思维啊，他肯定都是跟不上的。这个是从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补充。第二个就是增加这个蛋白质。我们知道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那么更是幼儿学生生长发育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之一。而且呢，机体呢不能储存过多的蛋白质，所以我们每天啊都要及时的进行补充。所以这个早餐的时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既要补充它的热量，同时还要给予蛋白质，同时呢还有就我们说的是六大营养素，那都要补充，还有脂肪。我们现在有很多要减肥，他们就完全不吃脂肪，尤其是孩子，他的脑细胞或者什么，它这一系列代谢它需要脂类，所以呢这六大营养素是缺一不可的。 就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些孩子出现了比如说肥胖的现象，有的时候家长就把这个罪过怪在了脂肪上，就干脆什么脂肪咱都不摄入，其实这也是有点偏颇啊。 是的， 那即便孩子肥胖需要在这个体重包括饮食上去管理和控制，也是要科学的去进行。而且刚才说到早餐的这个重要性，其实现代生理学研究也表明啊，说人在空腹时的正常血糖水平是80到120毫克，就是每100毫升血液当中。那如果血糖水平过低，就会感到饥饿和疲劳，然后甚至出现头晕啊、站立不稳啊或心悸的状况。那体内血糖水平的维持呢，最重要的就取决于一天当中咱第一顿饭啊，就是这第一餐进食的种类和数量。 是的， 所以特别特别的重要。尤其我们都从学生那个时代过来过哈，尤其是当你一上午四节课，每节课都需要你调动这个脑容量的时候，的确可能到第三节课的时候你就开始饿了，就证明你的这个能量其实现在匮乏了。 对，而且你早餐吃不好，就是我们说中餐的话，你再补充它可能是这个也补充不了早餐。这个呢是其实从我们生理学方面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你早餐的时候你想胃是空的，它这个时候胃液啊分泌啊，它这个胃液我们知道它主要成分它是那个我们知道胃液它主要是应该是稀盐酸这种，那么它如果我们没有东西进去的话，它没法要消化，它这胃液本身对这个胃黏膜也是一种刺激伤害，长此以往对胃啊就是都是不好的，会引起一个长期的器质性的改变，就不是暂时这种功能性的改变。 对，所谓器质性就可能不可逆了， 对 吧？对 啊， 就伤害了就不可逆了， 其他这样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对，而且说到这个肠胃方面的一些疾病，其实我们也知道它都有一些家族的这种倾向性，其实也跟这个家庭除了遗传基因之外，还有他的饮食习惯是非常非常这个关联密度非常大的。我这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啊人在不吃早餐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不吃早餐的时候，我们说长远的影响还会影响他的智力水平。因为有学者曾经对8到13岁的少年儿童的早餐类型和智力发育的关系进行了一个研究，结果发现说吃这个高蛋白质早餐的孩子啊，他的智商的平均得分最高，其次呢吃高糖分早餐的孩子，那不吃早餐的孩子这个智商得分呢就最低。所以说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少年儿童呢，不仅要吃早餐，那一定要选择这个早餐的合理搭配啊，蛋白质啊、糖类啊、碳水化合物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啊等等都要摄入。也可能有的家长说，哎，我一顿两顿不吃没什么关系，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对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的确是有非常不良的影响。刚才我们是说了这个现象啊，也分析了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之前跟郭鑫老师也在沟通，说咱们的这个监测报告监测结果除了说到了早餐的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让人担忧的是咱们中小学生营养摄入情况不容乐观，这里面既包括早餐，其实也还有其他的一些饮食的啊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和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副所长郭鑫老师继续来沟通和交流。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幺零零点六，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的质量关系到孩子上午活动的能量，也直接影响到小朋友的生长发育。但是前两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本市中小学生的营养摄入及饮食行为监测结果。监测显示，1/3的中小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早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长此以往，可能给成长中的孩子带来哪些影响？又该如何面对现代生活中孩子的早餐问题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早餐要吃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早餐要吃好。我们有句俗语哈，说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些成年人说啊，什么过午不食啊等等啊，还有包括说啊，不一定严格局限在三餐啊，有可能比如说咱们少食多餐啊等等。那目前呢，大家对于这个饮食方式其实也是有这种因人而异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说，如何去经营他们一天当中的饮食，同样在这样的这个经营和安排的过程当中，能够很好的把孩子对于饮食这方面的教育，他的所谓食欲的问题能够给抓起来。那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副所长郭鑫。再次欢迎郭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刚才呢，其实郭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咱们北京市疾控中心前两天发布的这个监测报告哈，这个是对于咱们北京市中小学的营养摄入及饮食行为监测结果。这个监测报告是每两年出一次。那今年的这个监测显示啊，有1/3的中小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早餐。刚才我们分析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吃不下。 他 觉得 不饿 啊、那我刚才也跟那郭老师进一步探讨，我说为什么不饿？您说有可能是比如起得晚，是吧？ 起得晚，还有前一天晚上吃的多，他没来得及消化掉。 就是他的比如头一天晚上吃的又晚，然后吃的又多，然后一晚上的消化没有完全完成。 而且我们的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学业重，他睡得晚，早上起得晚，他没来得及感受到饿，就是我们大脑没来得及饿呢，没来得及感受到。 所以可能只在早餐这个环节表现出来是他吃不下，但其实是一个 连续 的， 可能一日三餐都会有相互的这种连续的这样的一个 互相影响制约， 是的，有关联的。 是，既然说到这三餐是有关联的，我也谈到咱们这次监测结果还显示，让人担忧的是咱们中小学生营养摄入情况不容乐观，这就是一个更宏观、更整体的一个情况了。 是， 那这除了早餐的问题之外，我们的监测还监测了哪些内容？哪些地方又确实不容乐观？ 其实我们刚刚只是提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调查的是学生的这个早餐的情况。其实我们对学生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家庭里面这个午餐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那么后续呢，我们还会出现一些数据。那么就前年就2013年的结果呢，其实 我们分析了，结果相差不是特别多。 嗯 嗯、那么学生这个午餐的情况呢，其实也是不容乐观的。就刚刚我们在外面也提到了，学校要有营养师，其实这个营养师的配备的比例呢，也不是特别高。 嗯 嗯、现在呢，目前呢是这一两年呢，北京市教委也在努力的说培训一批学校的这种营养师。 嗯， 那么和传统意义上我们那种营养师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么是起码是在这个学校营养师这一环上，还是弥补了这个营养师的不足的问题。 嗯， 那么其他的方面呢，就是说学生这个在学校里面还有一个剩饭的情况，那么孩子剩饭的情况也是比较多。至于剩饭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调查的结果，那么这个调查呢，反映出来学生在学校里面他剩饭的原因，就说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饭不好吃， 嗯，不对他的胃口， 是的，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给我们的提示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饭做的真正的不好吃，真正的不营养，没有达到我们所说的那个营养的标准和要求。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这个孩子的食欲教育的问题。在其实这个饮食啊，说它简单呢，其实它饮食对孩子对我们成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对孩子来说它只是一个好吃不好吃，那么对家长呢，他可能就是我们应该考虑多方面的这个营养搭配。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家长其实也是要进行食欲教育的， 嗯， 不是说一味的顺从孩子就是好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进行双向的教育，对食欲教育。那么同时在学校这一环，其实这几年我们北京市卫生局跟北京市教委，我们配合这两部委，北京市卫计委啊，和北京市教委，我们配合这两部委呢，是在做这么一项工作，就赢在校园这样的工作。 嗯， 那么这个活动里面的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在去年也是在全市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校健康食堂这样一个试行的标准。其实我们出台这个标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给我们学校啊来做这个营养午餐的这个学校呢提供一个标准的规范性的一个指导。 嗯， 那么在这里面呢就会提到了我们这个所谓的食欲，就是对学校的老师甚至食堂的管理员、营养师还有学生老师这方面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这种健康教育。那么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应该怎么做，老师应该怎么做。 嗯 啊，教的比如说我们最可能是最我们大家都知道胡萝卜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有营养，它提供胡萝卜素啊，还有很多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视疲劳，缓解眼疲劳这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孩子，好多孩子都是不愿意吃的。我不知道就是您周围的这些家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孩子不愿意吃，那我们就不吃胡萝卜。 我们顶多说一句，你怎么这么挑食啊，就完事儿了，挑食。 可能是在这时候，就像您主持人您说的，就是我们这时候可能是埋怨一句呢，或者是如果在这时候我们可能从心理学方面就引导一下呢，就是有的时候哈，因为我不是做心理学出身，但是我感觉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从正向的积极引导一下，就说哎，吃这个呢会使我们怎么样，会使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连锁的这种正向的这个好处的时候，那么孩子就比我们去埋怨他，甚至是有的家长是指责你怎么会这样，比您刚才还要严厉的，这样的孩子可能就会就是一个负能量给他的。因此在这个里面我们也会对老师提出一些，比如说教会老师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做健康教育。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就像我们强迫孩子学习他不愿意学，那么我们就可能说告诉孩子你学习是为了什么，不过我们也常常说你学习是为了自己，我们一遍一遍的去告诉他，那么都不如他自己亲身体会到我如果学了习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也一样，如果我吃了胡萝卜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可能这样呢就是说我们教会他 怎么样来做、 嗯、 就是说我们教会老师来做这个健康教育， 虽然教育的内容不同，但是教育的方法其实有规律可循 的。 对，就像我们说，哎呀，激发这孩子的学习兴趣，让他爱上这门学科，远远比你强迫他然后这个效果要更好。所以对于饮食上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指责他，甚至是我们说现在饭桌上，因为从这个情感啊还有包括心理学上，我们都讲说如果在饭桌上比如你指责甚至打骂孩子，其实对于他的整个消化功能，包括他的情绪，包括他对食物的这种倾向，都会有非常不好的这种后果。所以我们在这儿怎么做科学引导其实也很重要。而且刚才郭老师说了，这个引导不光光是教会家长，我们还得走向学校，那学校的这些做饭的大师傅们，包括咱们管理员，包括咱们营养师，都要在这方面进行培训，其实这是一个大工程了。 是的， 嗯， 而且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健康食堂的一个标准里面，其实我们涵盖的方面是非常多的，还包括食堂的硬件应该符合什么样的要求，食堂的软件呀，包括食堂的环境，比如说墙上啊应该贴上什么呀，包括细到这样的细微，还有是我们的每一餐的食谱应该怎么样的，采用什么样的食谱，多长时间应该轮换一次，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针对不同身体状况的，就像我们说有的肥胖的孩子、 嗯、 有的是营养 不良 的孩子， 对， 那么针对不同营养状况的孩子呢，应该给予不同的餐的这样的建议。当然我们不能说，哎，你是小胖孩子你只能吃这个，我们是给他推荐，就是这个是低糖或者是低脂饮食， 嗯， 那么希望孩子去选择，但是不会是强迫他去。 对，总之就是说 方面也很多， 是这方面是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孩子的这种不同的情况，而且也不能说任由其发展。其实刚才郭老师说为什么孩子会出现剩饭的情况，那孩子特别简单，他就是会说好吃和不好吃，我们不能因为想让他吃，为了让他觉得好吃就给他爱吃的，比如说那种高热量的所谓的垃圾食品，对吧、 嗯、 我们不可能说一味的去给他迎合他的口味，忽略掉他的健康。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度很难拿捏，这个也需要极大的耐心，还有这种所谓的智慧和决心。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这需要我们成年人去好好的去给他设计，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好麻烦呀，每天给他想这些东西，然后去引导他，一遍遍告诉他，觉得特别麻烦。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这么做一遍遍去告诉他，或者是吃一次就告诉他，都不如我们去教会他怎么来分辨。也就这个也是我们的食欲教育里面的，教给他，不是我们觉得授之鱼不如是告诉他， 嗯， 怎么样去捕鱼、嗯、是这样的。 哎、嗯，我最后还想再跟郭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谈到了目前我们的这个状况，不光是早餐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午餐，而且它是一个连带的反应啊。对于我们整个一天的饮食状况，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那2013年和2015年目前来看，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 嗯，出现的问题也差不多，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为什么我们没有往更好的地方去发展，那未来做些什么才有可能改变目前的这个现状，您觉得？ 我认为目前呢，就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社会包括家庭还有学校要相互配合，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我们一方面学校要努力做到什么， 嗯， 另一方面家长在家里面和孩子要努力做到什么，归根到底呢，我们就是从两方面，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方面就是学校，我们这些组织者、管理者应该怎么做？ 嗯， 另一方面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家长应该怎么样学会如何来做？ 嗯， 所以我想呢，如果从这两方面我们相互配合，这个问题呢，迟早我们会解决的。 哎，那在这儿我也要提个更这个尖锐一点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年轻家长，我不说绝对的哈，但是有一部分年轻的家长，尤其像80后，他们可能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跟父辈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是尤其到了周末的时间起得比较晚啊，或者是自己呢也没有时间做早饭，自己压根也不做早饭。 嗯， 那对于这样的年轻父母，他们在成为父母带孩子的时候，也会把这种不良的影响传给孩子，对于他们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的想法是，其实我们的饮食说到小它也小，说到大它其实也大，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它 只不过就是一顿饭。嗯，一顿饭的话，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吃和在外面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从这个天伦之乐的角度，首先是在家里吃饭肯定是这个天伦之乐也，我们也想到了。另外就是如果总在外面吃饭，有很多的饭店呢，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就是我经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头发会掉一些。后来呢，我也是私下里打听了一下，他们是说很多的这种快餐啊，或者里面都会有一些放一些添加剂，尤其是味精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就是 就是说可能在外面吃的话，它的这个原材料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关，跟家里还是不太一样 的。对，这些方面呢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今天谈不了那么多了，也是一个隐患。所以在家里吃饭这种就我们刚刚说的是人生观啊世界观，就这种家庭的这种氛围这是没有的。另外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在家里吃饭所谓这种食欲呢，其实我觉得吃饭呢它归根结底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它应该是一种通过食欲培养我们这个培养我们这种终生的健康的身心和丰富的人性。其实我们把它上升到这种层面的时候，其实就不只是说我们吃什么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郭老师说这句话特别好，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应该是这样。怎么把它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度，怎么样去重视它，只有我们在这个认知上去重视它了，然后想要去改变它，才能真正有所改变。 是的，饮食真的是一种文化。 对，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我们今天是从咱们中小学生，咱北京市中小学生的这个健康监测的一个调查结果哈，给大家来引发了一下关于目前咱们中小学生的饮食状况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给收音机前的成年朋友提个醒儿。尤其对于早餐方面呢，的确存在了一些问题。不光咱们北京市，我也看到像上海一些这个孩子们哈，也是比如说在早餐方面可能吃的不太科学。有些家长呢就吃的给孩子吃的很随意啊，比如说头一天剩了什么，第二天早上咱们就吃点什么。那还有呢是只吃蛋白质，一杯牛奶加一个煎鸡蛋就完了。还有的话就是只吃碳水化合物，馒头稀饭啊，有缺少蛋白质等等。其实啊，我们说孩子们所缺乏的，比如说谷类啊、蔬菜呀、水果呀、薯类啊、肉类啊、奶类啊等等，都要变着法儿的去给他做的好吃，然后给他搭对的这个精细一点。那这不光是说吃好一顿饭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好身体，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健康的饮食理念和饮食文化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一点自己的工作。当然学校那块可能也需要咱们北京市卫生监督所，还有包括咱们这个疾控中心啊，对，还有咱们卫计委等等，这样还有包括咱们教育部门，哎，一起来抓，才能把这个事情抓得更好。最后，谢谢郭鑫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